全法家吃了大亏，但瞬间却也看出了问题所在。叶修的操作，千机伞毛行台的武功速，这两个极不寻常的快，让他上手刚一回合就败了。袁武棍将拳法家从半空擒住，君莫笑跳起大力一甩，将其又化为一颗人肉炮弹。两个迎上来围攻的玩家不得不后跳躲避，结果拳法家刚刚被摔到地上，君莫笑收起战矛，就是轰轰轰三声炮响，炮火中三发炮弹突腾而出，分析二人。如此近的距离，弹道居然偏出这么大的角度，这一抖枪的幅度和速度超乎二人想象。两发炮弹两人都没躲掉，炸了个满脸开花。君莫笑随后一转身，手一抛，一枚手雷丢向了半空。 靠！ 半空中正有一剑客飞身而起，准备银光落刃偷袭，谁知这君莫笑竟然像是背后长眼睛一样，剑客半空挥出一剑，想要斩中这手雷。但这样的操作就是职业选手也没把握说件件都不落空，这位剑客哥们很遗憾地失败了，手雷被抱怀中，一团爆炸的烟花绚烂之极地绽放开来，剑客像折了翅膀的天使一样落下，而且是脸先着地。很悲剧，剑客是想要用前滚来瘦身操作的，却不知是不是心情受到影响，操作失误，前滚没滚好，脸直接塞地上了。霸气雄图的五位顶尖高手，君莫笑以一战五瞬间打击了四人，酱油呆住了。君莫笑的 PVP 比起他的 PVE 要更加可怕了。此时此刻，他超级庆幸的自己给夜渡寒潭发出消息，烈焰冲击。蒋游是队中五人唯一一个没被君莫笑打击到的，眼看下一步就要来攻击他了，连忙一个操作下去。法师爱凑热闹，一个四攻四守的烈焰冲击在君莫笑身前一个身位的地方升起。 靠！ 蒋游很郁闷，君莫笑居然没有冲上来吗？而后就听似有什么呼啸声越来越近，蒋优心下一惊，反应过来时，一件大团的黑烟在爱凑热闹身遭围绕，跟着就飞了出去，却是那边的枪炮师在此时突然给了他一下。瘦身，蒋优当然不想被这一炮给炸翻在地，正瘦身操作，就听到耳边有人说了一句， 好久不见啊。 蒋优连忙一抬视角，看到的只是战矛挑起了一道白光，他的爱凑热闹已经被挑飞向了半空，噌一声响，寒光一闪。蒋游觉得他才不过是刚刚飞起，君莫笑这边已经是一个拔刀斩劈了过来，快得不可思议，快得让他觉得这根本是两个人的配合才对。爱凑热闹被这一刀劈飞出去，那边脸着地的剑客才刚刚从地上爬起，结果会长大人的英姿就飞到了他面前，躲避不及，二人撞了个紧，一起翻滚在地。狼狈呀！蒋游他们五人那是在网游里大小也是腕儿，大号说出去，那和春一老、蓝桥春风一样，在神之领域都是响当当的。PVP 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战无不胜。但是以蒋游他们的水平，被人像是戏耍般的揍得在地上打滚，还真的还是第一次。更重要的是，他们可是五人，最强的五个人，而对手只不过是一人。蒋游和剑客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看到那边他们的两个队友，一个神枪手，一个拳法家，又已经被揍翻在地。而他们的牧师此时站在一边，很是手足无措，似乎不知道该做什么似的。 稳住！ 蒋游看出大家有点乱了。照理说，他们的实力不应该是如此，他们可不是寻常玩家。蒋游这样的身份和职业选手都是有过接触的， 八旗雄图的那些职业高手，他们也不是没有一起玩过，但也不至于被打得这么狼狈。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心态出了问题。君莫笑之强超乎了他们的意料之外，以至于一上来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了节奏，这一时间就有些找不回来了。 拖住他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蒋尤立刻对大家降低了要求，在队伍里发了一条消息，而后就听队员大叫一声：“ 道谢！” 蒋尤根本顾不上多问，翻身就朝边上一滚，然后就看见一道激光炮擦着身子掠过。他算是反应快的，和他本来在一起的那剑客呢，不知是不是脸着地给摔傻了，没意识到这声当心是冲他们俩的，反应过来是已经晚了，被激光炮直接就给带飞出去了。 阴险啊！ 蒋尤突然就从这里发现了这个君莫笑在细节上的阴险。这家伙冲过来后就和他们每个人交手，而后走位带转了他们每个人的站位。他们此时要和君莫笑交手，当然视角都是齐齐朝向君莫笑这边。于是那个枪炮师就被他们丢在了背后，一次又一次地从他们背后发动进攻。蒋优先前就中过一次反坦克炮，这次的激光炮要不是有一人视角恰巧在战斗中一转后瞥到发出提醒，自己能不能躲过那可还真难说了。蒋尤转过视角，冯叔烟幕的炮口此时却又不是对着他们的，而是在攻击着唐柔和乔一帆那边的对手。蒋尤忽然发现君莫笑他们五人看起来是各找对手各自为战，但是靠着这个枪炮师在站位中心四下呼应，却依然是连成一体的。这种打法蒋尤忽然觉得有点眼熟，结果又听到队员大叫：“ 道谢！” 蒋尤吐了口血，怎么自己视角一不在的时候就有状况啊？不及细问，蒋尤连忙闪躲，结果不躲还好，这朝旁一闪却又是和人撞成了一团。 啊！ 那发出提醒的玩家也呆了，感情君莫笑这次扔出去的人肉炮弹本是砸不到爱凑热闹的，结果他这一提醒，爱凑热闹或左或右总会一躲，君莫笑就二选其一扔了个准，结果 50% 的几率被触发，蒋尤的爱凑热闹又被人肉炮弹给轰翻了。 难道是死角战法？ 又一次被撞翻的蒋尤终于想到了这个战术名词。这种打法顾名思义就是利用角色视线上的死角布置站位，让己方总是可以从对方的死角发动攻击。这种打法实战非常有效，但观赏性比较低，尤其是从录像视频上开了上帝视角观看的时候，会发现被死角战法围打的人跟傻瓜似的，总是不知道躲避一些很明显的攻击。事实上，当身处上帝视角的时候，真的是无法体会战局中人对于视线死角的茫然无知。此时君莫笑和那个枪炮师风书烟幕配合运用的似乎就是这种战法，自己背朝风书烟幕时他会攻击，而自己背朝了君莫笑的时候，这家伙又会发动攻击。要破解死角战斗，或者是通过己方的站位守护360度，或者就是利用地形掩护自己的死角。 大家， 蒋尤刚喊了这么两个字，而后就惊诧地发现他们队中的四人此时正齐齐冲在君莫笑的面前，他们背对着自己，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也背对着自己身后的那个枪炮师。 当心啊！ 蒋尤改口大叫着，一边又是转了视角一看，果不其然，那枪炮师又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三发反坦克炮已经呼啸着飞了过来，其中一颗还是送给他的。蒋尤的爱凑热闹在呼叫时就已经闪避， 他避过了，但他工会的四个人此时齐站一排，想左躲右闪都是不便。蒋由躲掉的那一发炮弹也没浪费，一起炸在了这一排人身上。 没有错，是四角战法。 蒋由一敢肯定，这二人打出这样的配合不是什么巧合，不是简单的阴险，这是战术运用，是军末校有意的控制制造出了这样的局面。除了这种打法，那个枪炮师居中策应的战斗方式蒋由也想起来了，这种打法在荣耀中叫做屏风战法，是远程职业居中策应的一种配合战斗方式。由于枪炮师的攻击距离最远，所以策应范围最大，适应能力最强，最终就渐渐得以炮为名，把这种战法称之为屏风炮。意识到这两点以后，蒋由至少已经可以知道军末校的队伍恐怕不是什么野路子的普通玩家，只有真正懂荣耀的才会在合理的时候运用出合理的战术。蒋由也算是懂荣耀的，其实很多人相比起职业选手，主要还是没有手底下那点活，真要谈理论能说得头头是道的人很是挺多的。蒋由也是在荣耀混了多年，担任霸气雄图的会长，那是把游戏已经当成事业的真正职业玩家，能看出叶修和苏沐橙之间配合的门道，这就已经说明在一定程度上他是真懂的。死角战法加上屏风炮，要破解这样的战术当然是要朝枪炮师下手了。蒋由瞬间也是清晰了思路，不再参与其他几人和军末校的缠斗，扭头就朝着苏沐橙的风书烟幕这边冲了过去。火焰爆弹，冰霜雪球，蒋由飞快操作，爱凑热闹接连两个法术，火焰爆弹直接攻击，冰霜雪球预判攻击，风书烟幕果然也不得不应付一下他。闪身躲过火焰爆弹后，抬手一炮准确地将冰霜雪球给轰破了，操作很精准啊。蒋由暗暗心凉了一下，不过他的后招也早已准备好，烈焰冲击已经吟唱到最后，马上爆发，攻击的位置也推算得很准确，这一次一定可以命中。轰轰轰！蒋由耳中又是接连三声爆炸声，他看到爱凑热闹即将完成的吟唱被打断了，身遭又弥漫起了爆炸过后的黑烟，脚下也是无法控制的在踉跄着。 怎么会的？ 蒋由茫然了，他的法术已经马上就要吟唱完了，这风书烟幕怎么可能后发先至的？视角抬起时，却正迎上了风书烟幕的炮口，不带硝烟，却正在距离一个加农炮。 轰！ 加农炮的能量炮弹近距离轰到了爱凑热闹身上，将他炸飞了出去。天旋地转无法控制的视角中，蒋由像是看漫画一样，一格一格地看到那边军末校揪起一名玩家，一个抛头，又在拿人去砸人。 靠啊！ 蒋由这才反应过来，刚才中的反坦克炮不是风书烟幕打出来的，而是军末校。那家伙是个散人，他也是可以像枪炮师一样超远距离攻击的。这个屏风炮战术是可以有两个策应的中心的。爱凑热闹在空中一番打转后坠地，这坠地的方式不同，瘦身操作的难度也各不一样。爱凑热闹这次在空中转得像个陀螺似的，想瘦身落地难度太大，蒋由也是操作失败，角色落地后又是滴溜溜的一阵滚翻。 哎呀，刚刚打死一个又送来了一个，哎，咱们的配合真是太精妙了啊。 蒋由听到耳边有人念叨着，然后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靠啊，太无耻了， 我还躺在地上没起来啊，就给我上炮杀。 漆黑一片的屏幕让蒋游险些晕了过去。把蒋游的爱凑热闹给接下来的人当然是包子入侵。百花谷的第十区会长贝登旦在贴身不利的近战情况下，到底是敌不过水平和他不相上下的包子入侵。虽然包子入侵不会像叶修那样主动帮苏沐橙制造出死角，但是以苏沐橙职业级的水准，自己也会去捕捉机会，只是没有和叶修配合度那么高罢了。可怜的贝登旦此时也没个帮手，原本还在的两个队友都被叶修的君莫笑击飞到了霸气雄图阵中后，就一直跌爬滚打地充当着人肉炮弹。看到这边会长被包子入侵痛扁，竟然是无能为力，几度想冲回来救援，但君莫笑那个该死的散人各职业的抓取类技能太多，总是能把他们给揪回去。被登弹倒下，蒋游的爱凑热闹就被送到，让包子入侵大呼痛快。这当然不是什么巧合，是苏沐橙特意给他轰过来的。其实要说水平，蒋游这个资深老顽还是比包子入侵要强些的，奈何刚扔过来连视角还没调整好呢，就被包子入侵一个抛杀，随后就失明了。这元素法师被贴身，结果比弹药师还要糟糕。蒋游也算是经验丰富了，一看失明立刻施展了一个雷电光环，这技能发动超快，可以在身遭释放出来一个电光环。蒋游想用这技能让包子入侵有点顾忌，结果就见自己生命哗哗地往下流。蒋游还在失明不知情况，外人倒是看得清楚，元素法师雷电光环用是用了，但流氓不愧是流氓，根本不在乎这点伤害，照样上去就是打。蒋游虽失明，却还是想让角色站起身，结果起身一半被流氓一拳打去，跟着一爪上去。爱凑热闹失明状态结束的时候，已经被包子入侵的锁喉给卡住了。一时间职业选手的配合意识又来了，苏沐橙反坦克炮激光炮通通轰过来，君莫笑那边身边有六个对手，还要百忙之中送点贺礼过来。完了，蒋游心里清楚得很，他是元素法师啊，不假防御，生命又薄弱，这样的情况下真的不能支撑多久。自己家的牧师呢？蒋游转视角朝那边望了一眼，真恨不得再被流氓抛杀弄瞎得了，他们家牧师又在那边地上打滚呢。圆武棍、抛投、背摔、猎波斩、 BBQ， 没有任何一个职业会在30级这个时候拥有这么多的抓取类技能，哪怕以抓取攻击为主要方式的柔道，而柔道职业就算到了后期，却也会因为中高阶技能的冷却很长，而不可能一直不停地使用抓取的。但君莫笑呢？他这些全是低阶技能，全是短冷却，这个用完了，那个的冷却已经好了。于是，就见他不断利用这些技能，把六个玩家搅和的是晕头转向。这晕头转向不是形容，是真晕。